Yeah, black and brown people, all of the people who don't have nothing. Immigrant people, them, the whole of it. Yeah, speak for the youth, them. Whoever does, he tell them to come to Queens and see where I live. You now lean upon the culture. Dog, you are the culture. Bless up, stay strong. The whole of it behind you. The whole of it. 声音依旧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我是朝夕君。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当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半点之前的最后一首歌想要跟你分享，来自严谨之都柏林 The Whitest Boy Alive，我们要听到他们的1517，这首歌作为插曲出现在 FIFA 2010的游戏当中，也成为他们每次演出的必演曲目。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稍后回来。 的悲伤就逆流成河。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我从来不屑做对的事情。在我年轻的时候，有勇气的时候，年轻时便不知道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但一直清楚地知道我不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那是能预知的，经过权衡和算计的世俗生活对我毫无吸引力。我要的不是成功，而是看到生命的奇迹。大多数人在谈论爱的时候，谈论的都是需要，自我的需要。你认为自己的爱是单纯的、无目的的，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你想的都是利益。这个利益的问题是舒适感、安全感或者某种自我期许，而且这种爱多半都是你的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选择。刚的这段话来自于廖一梅，像我这样笨拙的生活，说是笨拙，但其实其中有很多人生的大道理。我相信大智若愚，但我们很少有这样的体验。若哪天智慧已经不再是我们非常渴求的事情的时候，那应该是我们明白人生真实道理的时候。这里是一步一步走着，虽然艰难，但不曾走进误区的朝夕音乐。 就让交易倒退出那条山路，就让玫瑰温水绘画垫角落，捉来的暴雨回到晴空，路人的问候像往常般冷漠。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就让衣袖指触碰擦肩的手。

没有人回应，人白白月光。